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涉快递外卖行业的刑事犯罪的案件。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啊，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相关的内容，在着重请到了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其中包括的盗窃和职务侵占的案件。那除了这两类案件之外，还有怎样的情况发生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通过具体的案件，也是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的介绍。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法治资讯。11月17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原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等12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公开宣判。从立案到一审宣判，整个过程耗时近3年。马兴田因操纵证券市场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20万元。康美药业原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许东锦及其他责任人11人。因为参与相关证券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1月12日，康美药业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也作出了一审判决，广州中院当庭宣告康美药业等相关被告承担投资者的损失，总计金额达到了29亿5900万元。非法获取明星航班信息用以追星的粉丝刘某、王某近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判处拘役并判处缓刑。今年6月，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民警发现有粉丝在首都机场的3号航站楼聚集尾随跟拍某明星乘机，对机场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经查，粉丝刘某、王某不仅搅乱公共场所秩序、侵犯隐私的行为，同时还非法获取100多条明星身份及乘坐航班的信息，并将部分信息在粉丝的微信群中转发。11月16日，记者从辽宁沈阳公安反电信网络犯罪查控中心获悉，从9月开学以来呢，沈阳一共有31名教师被骗，其中男性6人，女性25人，平均年龄是35岁，被骗金额高达400万元。警方表示，公布特定被骗人群的数据，不是为了责备被骗的受害人，而是为了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警醒身边更多的人。根据沈阳公安机关的统计，被骗人群包括大专院校的教师、中小学教师以及幼儿园教师。记者17日从广西平乡市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曹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一案，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是20万。公诉机关指控，2021年的4月，曹某从越南返回中国境内，在入境口岸没有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隐瞒他在入境越南之后隔离期间所入住酒店存在多例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他自己出现发热等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现等事实，并在酒店集中隔离观察的时候违反隔离防疫的要求，私自离开隔离房间与朋友接触。因为曹某不如实填报的行为，已先后造成同日同车转运的乘客、司机及隔离酒店其他入住人员459人被集中及延期进行医学隔离观察，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4万多元。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海淀派出所接到了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安先生的报警。他说呢，自己饭店里面的两瓶名贵的红酒被偷了，请求民警帮助。民警与餐厅老板详细了解情况之后，怀疑是餐厅内部人员作案。民警经过一系列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餐厅的主管陈某。陈某交代，他呢趁店里面没有人的时候啊，跑到地下酒窖里面撬开酒窖里面的玻璃门，盗窃了两瓶高档红酒，后来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搭乘出租车到外区将红酒变现卖掉。那么这起案件目前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来介绍几起涉及到快递外卖的刑事的犯罪。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厅长穆芳菲法官。穆法官您好。 你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种涉快递外卖行业的刑事犯罪。我们在上周日的节目当中啊，请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着重介绍的是涉及到这种盗窃和职务侵占的案件。那么通过咱们石景山人民法院调研也发现，那除了这两类案件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的类型的这样的犯罪哈，也值得我们大家来注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几起我们曾经审理过的典型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涉快递外卖行业除了这个盗窃和职务侵占之外还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您跟大家先介绍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个案子。 好的。我们在今年进行了这个外卖快递类的案件进行了调研。然后今年呢也是发现了这类犯罪的特点其实是涉及的罪名特别的多，就有可能引发很多种犯罪不仅仅包括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盗窃还有职务侵占。我们今天主要是想为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审理的诈骗，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这三类典型案件。 对。 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诈骗。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外卖快送员或者外卖员， 怎么会诈骗呢？ 对，怎么会去诈骗？或者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实施的这个诈骗？然后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实际上这个案件并不是咱们想象的这个快递员和外卖小哥去实施的诈骗。而是恰恰相反，就是咱们的快递公司是被害人，就是他等于是被这个所谓的买受人，就是买方给骗了。 被买方给骗了。 是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被告人，也就是现在他已经是罪犯了吧，这个被告人呢应该说是还是有一点头脑的吧，就是他经常在网上进行购物，然后呢他也发现了一些购物的一些小小的漏洞。特别是， 稍微离话筒近一 点。 好的好的。特别是呢就是他认为这个货到付款可能有一些小的这种机会可以被他利用。所以说他呢首先是伪造了自己的身份。这个主要就是他利用了这个虚假的姓名还有地址。就是当然因为他怕自己被发现，所以就是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填写了假的名字和假的地址。但是电话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电话他也是说我买了好多个手机卡，然后这样以便于说他作案之后能够关机，就是让人家联系不上他。然后呢那大家可能会好奇，那他用了假的地址那怎么给他去送这个快递？ 对呀、 这个也是他 有代收点是吧？ 不是，他是这样，他呢买这个东西呢不是通过正规的网上的渠道，就是说咱们 比如说正规的网上，咱们要不在网上下单，下单，然后比如说支付了钱以后，这个钱要在比如说支付宝里面存一段时间，确实收货了之后商家才能收到， 没错。 但是这种方式就不利于他实施犯罪， 没错。 所以他就钻了这个空子，他跟商家协商的就是说，不走网上的这个流程，他通过的是这个二手网。比如说这个 闲 鱼或者转转这种啊，那个我不通过这个网上进行交易，我现在要货到付款，就是我那个你让这个顺丰的快递员哈，其他的这种给我送来之后，我把钱直接付给快递员。 哦，这样的，不付给商家。 他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物品可能比较贵重，我得先看到这个物品了，我确认了，我才能付给你钱 啊。听着好像也有道理。 对，所以呢，因为咱们也知道很多二手上的商家都是这种个人，他也不是说专门是做这个经营的，有的时候为了希望自己的东西能够转出去， 对， 所以他也会他也会妥协，然后这个人也就是钻了这个空子，然后就说那好吧，那就货到付款。然后这个时候呢，货到付款的时候呢，他不等快递员把这个东西送到他家，因为他地址是假的， 对， 他通常会通过这个物流信息查看到快递员今天什么时候可能会派件，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他去主动的联系快递员，然后说您看您这个件儿是不是快送了啊？我今天现在不在家，你能不能给我送到这个小区的哪个位置，我去那儿领。在这种情况呢，他就回避了这个地址是假的但是他又能准确无误收到货的这么一个，就是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条件。 对，而且一般情况之下，快递小哥他也都会答应。 对， 他不用上楼找门牌号 了，他不 用 上楼了，更 省 事 儿了。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说：“这个，你看我这个，我把这个钱付给你，这个应该按理说快递小哥要收费的，就是因为他确认收货了。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就会跟快递小哥说这样，我们在网上已经跟卖家协商好了，我不通过你收费了，我不用你代收了。”我直接在网上把钱转给他。这个时候呢，外卖小哥可能有的时候也有点含糊，就说 快递小哥， 对，说那你在网上转给他，那好吧，说那我就不代收了，但是你网上确认一下，你把那个我代收的这个取消了。然后因为咱们也知道这个快递员很忙，他有的时候可能等不及你现场操作这些之后他再离开， 对， 可能就是疏忽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了他就走了。 然 后那这个漏洞就出来了，就是他拿了东西 没交钱， 没交钱，然后他谎称说我在网上把钱直接付给卖家，然而他根本就没有付给卖家。 然后 实际上、这个、 也没有付给快递小哥。 对，实际上这个损失最后就是由这个快递公司去承担，因为快递公司是跟卖家有这个协议的，就是他应该去代收的。 对 啊、那卖家人家这个风险不能让人家承担，所以最后都是这个快递公司把这个相关的物品的损失进行了赔偿，而且这些物品都相对比较贵重。 哦，他到底买了些什么？ 他就专门买这种手机类的物品，而且是贵重的手机，就是比如说是10000元左右的这种手机。然后这个钱最后是这个快递公司赔偿了这个卖家。就是他先后实施了2起犯罪，都是用这样同样的手段。然后最后呢，是在实施第3起犯罪的时候，他在网上买了2块非常贵重的手表。这个表可能高达30000元左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之前的行为被那个民警发觉了，已经被查获了。所以他后面实施的2个犯罪呢，因为快递员联系不上他，所以这2个物品呢就寄回到。就是退回卖家了，没有给卖家造成实际的损失。 这手表并没有这个实际的这样的骗成是吧？ 对对。 那他这个行为怎么能算是诈骗 呢？首先他这个行为呢，就是触犯了我国刑法这个第266条的规定，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是这个东西我是应该给人钱的，但是我骗了你说我这个钱不给你，我给他，但实际上我既没有给他也没有给你。 对对 对, 对， 这个而且这个咱们这么说，被害人是相信了他的话，所以才自愿的放弃了向他索要钱款的这个行为。就是等于默许了自己这个我不跟你要钱了就是这个行为是符合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要件的。所以说他这个行为跟传统的这种直接偷还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就是，他不是秘密手段，而是他骗了人， 让人相信他了，自愿的把物品交付给他。所以说这是一个诈骗罪跟盗窃罪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 那这起案件您觉得他抓住了这样的漏洞，是不是这种漏洞有可能给填补上呢？ 是的，其实这个漏洞呢，有一个快递小哥曾经说过，就说这个实际上是有规矩有规定的，就是说必须要他现场在网上操作了取消代收货款才能把物品交给他。而且他在实施第二起犯罪的时候，其实是快递员是防范了的，就当时没有把东西给他。但是呢他不甘心，他又回去，这个时候呢是换了另一个快递员，然后他又骗这个快递员说，我刚才跟那个快递员说好了，我已经取消了，你把那个东西给我。这个后面的快递员呢就又信以为真了。就等于他就是骗了一次没骗成。因为那个快递员可能比较小心，比较谨慎，比较认真，但是后面这个快递员可能就疏忽了就是没有，就是轻易的相信了他。所以说这个漏洞其实还是很，就是如果说咱们严格按照这个快递的规程来啊，或者说这个要求，还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千万不要怕麻烦。 对， 一定要眼看着他把这个操作做了，然后确认，或者说咱们跟主动跟卖家去沟通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都是可以防范的。 没错。那么这是第一起案件啊，那么这是一起诈骗案。那么另外一起案件是一起敲诈勒索的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穆芳菲法官继续跟大家来介绍。好，穆法官，下面呢您来说另外一起案件，是涉及到敲诈勒索的案件哈。那么这个案子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这个案件应该说也是比较有典型性。这个案件呢是有两个被告人，这两个被告人我先简单介绍他的身份背景。这两个人曾经在这个饭馆做过这个开过饭馆。所以说他们第一对这个外卖，这个主要是外卖了，送餐了，对这个比较熟悉。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合谋，在这个通过咱们的这个订餐的 APP 去订这个外卖，订了外卖之后送到他们这儿来之后，他们往这里面添加这个蟑螂，就是直接把这个准备好的这些蟑螂放到这个饭里面去，然后给商家拍照片，拍完照片之后跟商家说，你看你这里面有这个异物啊，你这个我要给你差评也好，或者要投诉你也好，然后给商家制造一种心理上的这种恐惧，然后以此去要挟这个商家赔偿，然后他这个赔偿款可能就是要10倍或者好几十倍高于他这个餐费。我们也是就是这个案件呢，它是陆陆续续实施了40多起犯罪行为。 40多起？ 对，是的，他每一起的金额都不等，有的时候是几百元，有的时候可能上千元。 这么多？ 对。 那这些这个外卖的这些做外卖的这些餐馆，他们也都认可了，也都赔了是吗？ 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不得不说，现在可能咱们这个餐饮业啊也都挺不容易的，就是尤其是外卖这个行业慢慢多了以后，可能竞争也很激烈，然后呢大家都非常注重这个好评，不希望就是因为一个小事儿影响自己的这个信誉。 对，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就是为了好评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然后商家有的时候其实他也有点含糊，也有点怀疑，有点质疑，说我是不是我饭里面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当然了，这个饭可能上面有包装，有他们店家的这个 logo 啊，再加上他有确实有这个蟑螂，有的时候店家就想息事宁人啊，然后就同意把这个钱赔给他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我就吃个亏，我别把事儿闹大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就选择了这种方式纵容了他们，然后这两个人也是不间断的实施这种犯罪行为， 大概 实施了这么多次， 实施了40多次是吧？ 对， 大概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大概持续了有半年多吧。 那也不是天天都这么干。 对，也不是天天，但是经常。 那加到一起哈，他们这个金额能有多少钱？ 加在一起，其实金额也就两三万块钱，就是因为每一次的钱并不多，有几百块钱。 那后来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后来肯定是有商家觉得不对，就是报警了然后发现了，就是可能还有很多这个类似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手机订餐也有记录嘛。 对， 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发现他们这个犯罪的这个痕迹的一个手段，所以说也是通过这个 发现他们还有很多这类似的行为。 哦、 嗯、 那他们就怎么琢磨出来这么一个主意呢？ 啊，这个就是跟刚才我说的他们两个开过饭馆有关系、 哦、 他们两个人开饭馆曾经也被别人可能实施过类似的犯罪行为、 哦、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也被讹过、 嗯、 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是个方法啊，然后就是可能两个人就觉得我这个开饭馆挣钱挺不容易的、 嗯嗯、 我还不如用这种方法，这个可能挣得更快，所以说这个就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哦，那比如说啊、 嗯、 一份他们俩叫了一份餐是30或者50、 嗯、 他一般情况之下加几倍，这个倍数是怎么来确定呢？ 大概他们可能上来要的时候可能是要20倍，然后呢可能会砍砍价砍到个10倍8倍的，这个不等，主要是看他们跟店家去沟通的这个情况了。 嗯，那么这起案件最后是以这个敲诈勒索罪追究了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对对对 哈、 嗯。 那么您看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又应该如何来防范？ 我觉得这个案件的应该是也比较典型啊、 嗯。 但是这个案件其实防范的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商家首先要有一个这个意识，就是说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我要及时的去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尽量避免就是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滋生犯罪的一个空间、 嗯、 就是我老去纵容他，我啊你要钱我为了息事宁人我就给你，这样的话就反倒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嗯、 啊，所以说另一方面就是说咱们商家要注重，确实要注重这个卫生啊，避免出现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有蟑螂、 嗯、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或者说我非常这个坦荡的跟我说这绝对不可能是我这个饭里面的东西、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防范的一个方法吧。 没错。好，这是一起敲诈勒索的案件、 嗯、 那么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故意伤害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就是和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也好，怎么就发生了一起伤害的这样的案子呢？您跟大家讲一讲。 嗯这个案件呢应该说是偶发性强一些，就是不是这种蓄谋已久的、 哦、 或者说不是一种、 嗯、 不是像诈骗案件的他经过周密的计划啊做了这个局。这个故意伤害案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多发的，就是因为这个外卖员和快递员经常是骑电动车穿插于咱们的这个城市道路之间、 哦、 或者说在咱们小区里面乱停车乱放这个外卖车，然后可能给小区的居民也好或者其他行人也好造成了一些交通上的不便。 嗯 啊，所以说这个案件的跟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外卖小哥在送餐的时候把车停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小区门口、 嗯， 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门口、 哦、嗯，他可能太着急了，有时候为了赶时间 对吧， 是的。 嗯 然后就放在那儿挡路了，然后门口的保安呢就很生气，然后呢就是等着他出来，他又半天不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些怨气了。然后后来这个人出来之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他也觉得我为了送餐我马上就出来也碍不着什么事儿、 嗯、 然后最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啊、 哦， 就发生了这个故意伤害的这个案件。 哦，那最后的结果是谁伤害的谁？ 最后了，当然这个外卖小哥年轻力壮一点，这个保安员年纪大、 哦、 然后呢他把那个保安员给打伤了，就是人家可能是骨折了、 哦、嗯、 啊、 嗯， 所以说这个最后外卖小哥承担了刑事责任，还要承担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事赔偿的责任。 对。那么这起案件其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为现在我们外卖小哥他手里可能好几个餐需要送， 对， 或者好几个快递需要送，他着急是吧？ 对。 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小区里面又不是很方便他来停车、 嗯、 那您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哪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要说到一方面是咱们快递员和外卖员的管理，就是说一定要对他们进行这个岗前的培训，或者说是教育、 嗯、 安全的教育，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最基本的这个素质，就是说你不管去哪儿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车先停在一个不碍事儿的地方，就是说你不能去阻碍交通， 对吧，这是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小区管理方面，我觉得当然了保安也好或者小区的居民也好或者小区的其他在有条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给这个外卖车考虑有一个专门的停放的一个地点，就像咱们这个要那个共享单车有的时候我看到路上就有专门停车的地点、这样反倒 哎，让大家知道停到哪儿，不会说到处乱停。 嗯 嗯，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跟小区有关系了，就是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这样一个区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停车的，而他们也不会停很久，可能就五分钟就出来了啊。这个流动比较大、 嗯、 啊。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劝大家就是说遇事要冷静吧，这是可能我们经常教育这个被告人的、 嗯、 就是说遇到这种问题千万不要说动手啊，还是要尽量咱们去互相理解。和平的去解决，理智的去对待这些冲突。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穆芳菲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啊涉及到这种快递物流行业的一些刑事犯罪的案件。好，谢谢穆法官。 好，谢谢大家。 嗯、好，穆法官，再会。 再见。 好，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请到来自顺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电子证据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微信的截屏啊、聊天记录啊、支付宝的支付凭证啊，那么它的这种证据的效力，如果一旦产生纠纷的话，能够成为证据啊、呈现在法庭之上，到底需要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都将在明天节目当中请到嘉宾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追不回的梦，随夏日远去的你，隐没在回忆去时间的尽头，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人海里漂流，告别过孤单也温柔。岁月唱沉默的歌，被他抹去的名字，再不能还给我。曾经的拥抱是真的，也是真的。些话还没讲完，有些事没有答案。